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听来自房山区史家营乡张秀娟的征文，老屋四重奏。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当时我只有2岁，趴在父亲的背上，在熟睡中离开了我的出生地。父母中年劳碌，却填不饱肚子，几十年来口中一直念叨的故乡，全部家当都装在一辆驴车上，吱吱呀呀的声音在山路上响了整整一天。这是京郊房山北部的一个小山乡，当时的生产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落脚的地儿，是一个老洋官住过的一间土坯房。父母在这里开始了充满希望的奋斗，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尽快搬离这间羊圈房，住上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年冬天，妹妹出生后很快就夭亡了，锥心的痛楚日夜折磨着瘦弱的母亲，而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他拼命干活，给妻女一个温暖的小窝，成为他作为一个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二年冬天，父亲申请了宅基地，开始建房。乡亲们从感情上接纳了这家外乡人，都来帮忙。几个月后，我们终于住进了4间木石结构的房子，墙是用石头垒的，前壁留窗，窗上糊纸。尽管船里用的都是普通杉木，这在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母亲的心里也踏实了。弟弟的出生又给小家庭增添了快乐和希望。80年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父母靠着勤劳的双手有了一点积蓄，盖几间大砖房成了他俩最大的心愿。他们先在原来的院子里建起了2间东房，是砖混结构，用的是当时很流行的白砖，窗户也安上了玻璃。后来父母又把我们住的4间老屋翻建成3间砖房，房子宽敞了很多，院子也铺上了石板。我和弟弟经常用石子儿在上面画道道，玩憋死猫、跳房子。我在这个院子里一直住到了高中毕业，父母对我和弟弟的教育极为上心，也有几分严厉。村里没有幼儿园，我跟父亲学会了认字、算术，还没上学就能看小人书。小人书是稀缺的东西，买书的速度跟不上我识字的速度，后来就看父亲那几本快翻烂了的大书，《杨家将》《岳飞传》《西游记》，还有几本传奇故事，我看得似懂非懂，但津津有味儿。后来父亲就托人从县城给我买了一本童话书和一本字典。父亲摩挲着新书的封面说，字典是不会说话的老师，以后有问题就问他吧。我果然和字典做了好朋友，有了它，我就能读懂更多的书了。上学以后，我每学一个生字都会在字典里找到它，我记住页码和注释，后来差不多能背出整本字典，这在同学眼中几乎是特异功能。我喜欢那些方块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充满了魔力，串在一起就成了一本本好看的故事书。我们的村子很小，学校生源有限， 为了能让我和弟弟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为我们多次转学，家里的花销永远把供我俩上学放在第一位。但结果我们回报父母的却是无言以待。我高考落榜，给了父亲第一次打击。第二年，弟弟中考后倔强地放弃了任何上学机会，从良乡中学扛铺盖卷回家，彻底断送了父母希望子女靠读书找出路的念想。我是严重偏科的数理化白痴，而弟弟则是因为厌学。父亲好像一夜间苍老了许多，弟弟回来好几天他都一言不发。一天夜里，我躺在客厅的单人床上辗转难眠，听到了炕上父亲的轻叹声，然后是母亲的劝慰声。女大不由娘，儿大不由爷，你就别想不开了，他该成个什么料就成个什么料吧。父亲说，我想好了，咱俩还得盖房，儿子走不出农村，咱得给他盖房娶媳妇儿。好，那把攒下供他们读书的钱拿出来吧。母亲轻声耳语，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那时已经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山乡每个角落。我的家乡依靠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采矿、运输、汽修等产业蓬勃发展起来，成为京郊闻名的煤炭之乡。农民的钱包也鼓了起来。父亲在遭受来自儿女的重挫后，不但重拾信心，而且脑筋也变得灵光了。这次他们把建房的新址选在了离公路很近的地方，比起隔着一条河沟才能到达公路的老房子，交通便利很多，蕴藏着无限商机。正是这个原因，父母宁可借些钱也要把新房建得足够大。七间正房，砖混结构，外墙贴了瓷砖，还镶嵌了喜鹊登梅、百鸟朝凤、松鹤延年等瓷砖。又建了几间偏房，也是砖混结构，房门修在院墙外，这是盖的出租房，安装了锅炉，烧起了暖气，房前屋后栽上了果树，院里种了一架葡萄，又投资修建煤厂，搞起了小煤厂和房屋租赁。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尝试不用种地挣钱。那几年煤炭业非常兴旺，我家的租赁生意也很好做，几年功夫就还完了外债。弟弟学了驾照，买了一辆农用车搞运输，我也上了班，我家的日子渐渐红火起来。1998年，我家双喜临门，我和弟弟都喜结良缘，父母乐得合不拢嘴，他们觉得一生中的大事已经完成大半，就等着抱孙子了。好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我和弟弟的孩子都好几岁了。我贷款在良乡买了楼房，把母亲接上，把女儿和侄女都送进了幼儿园。我们两代人有个心照不宣的目标，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才。两年后，父母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出老本，在我住的小区附近买了楼房。当时弟弟是反对的，因为他不想花光父母的养老钱。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为了培养下一代，他们必须这样做。我相信父母下这个决心，如同当初决定在老家建大房子时一样，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义无反顾。我猜想他们当初举债建一处大院子，一定是连孙辈的房都建好了，他们不会想到多年后还会进城买房。又一个10年过去了，父母都已年过70，身体已经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精神没倒，像不舍得落山的夕阳一样散发着温暖的光辉。随着首都功能定位的调整，我的家乡也发生了新的变化。2010年，关闭了全乡所有煤矿，同时下大力量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旅游业逐渐成为煤炭替代产业和主导产业，农民学着搞起了民俗接待、特色种养和旅游产品开发，他们的心里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弟弟弟妹都进城工作，走进了缤纷又陌生的世界。父母冬天住在楼房里照顾孩子，督促学习，每年清明过后，父母就像牛郎织女一样分隔两地，母亲继续做她的所谓大内总管，而父亲则兴致勃勃地回到老家种地、种菜、弄果树， 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尤其担心淘气的小侄子天天鼓捣手机，心思没放在学习上。那条已经开始掉毛的老黄狗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我一直在老家工作，用青春和激情参与了家乡建设，见证了时代变革。现在每天在蓝天白云下呼吸着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就算再忙也觉得神清气爽，充满活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我的父亲母亲从青年到老年，他们用一生的时间迁徙建房，把辛勤劳作的果实都用来改善家人的生活。他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穷其一生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用劳动点滴记录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今年暑假里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看到父亲正坐在饭桌前等我，桌子上摆着红烧肉和两样凉拌菜，还有半瓶二锅头。我感到有点奇怪，他总说自己做不了肉菜，担心炒不熟，每次都等我回来再做，白酒平时也很少喝了。父亲倒上两小杯白酒说，今儿咱俩喝点白的，我高兴。此时我心里已经全明白了，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和父亲碰了下杯，喝了一口，辛辣中浸润着沁人心脾的甜。父亲又倒上一杯，声音有些发颤，大声说，小曼考上大学了，一本。他脸上的皱纹仿佛也溢着笑。我知道，我把侄女儿用微信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的照片放到最大给他看，父亲端详着看了半天，还用手指描画着上面的大红印章。丫头真争气，这句话勾起了我许多记忆，心头涌上了一丝丝愧疚。父亲等这个消息等了太久。那天晚上，父亲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话，还把他小时候的故事讲给我听。父亲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听着他均匀的鼾声，我的思绪飘忽起来。窗外的月光泻在柳条上，一辆破旧的驴车装满简陋的家当，摇摇晃晃地走在山路上。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吱吱呀呀的声音一直到天亮。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听来自怀柔杨宋镇梭草村杨同平的征文，梭草村的荒滩金梦。提起荒滩，大家并不陌生。黄沙漫漫，烟尘滚滚，寸草不生，满目荒凉。在怀柔区杨宋镇梭草村南，就有这样一片不毛之地。它是潮白河千年冲积的结果，也是梭草人的一块心病。多年来，由于无序采砂，形成了数不尽的废弃沙坑。这些大大小小的沙坑里，盛满了几辈人的无奈和叹息。除了人们用沙时想起那片荒沙地外，从来没有人敢想利用荒沙地为村民带来什么福音。2009年9月， 新一届缩草村党支部诞生了。新的支部班子朝气蓬勃，满怀强村富民之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建工作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党支部一班人经过多方考察和深入思考，把目光历史性地聚焦到了村南那片荒滩上，终于捕捉到了前无古人的闪亮点，开拓了灵草村的荒滩金梦。2010年，经过严格论证，村子决定创造性地利用村南那片废弃沙坑地资源，建起了缩草鱼世界产业园。与此同时，他们还拓展思路，放飞梦想，计划将园区建设为集特种养殖、休闲度假、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生态园。为此精心制定了3步5年规划。第一步，建造设施养殖大棚42栋，总占地120亩。第二步，完成辅助设施建设，包括管道、电路设施、道路硬化、绿化美化等工程，并且建设房车项目，向旅游业延伸。第三步，利用现存沙坑地资源修建百亩人工湖，来满足旅客休闲、垂钓、观光等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鲟鱼深加工项目。2011年，缩草鱼世界第一步规划全部完工了，园区总占地1000多亩，其中建设鲟鱼养殖大棚42栋，平均每栋大棚养殖鲟鱼1.5万尾，实现年收入30多万元。整个园区年收入达1400多万元，纯收入400多万元。园区的养殖户全部是农户，不但增加了村民收入，还吸纳了村里100多名富裕劳动力就业。2012年，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缩草村又投资180多万元，在园区内自行建造房车6部，车内设有完善的居家设施，卧具、厨具、空调、电视、音响等一应俱全，还重点设有牛奶浴，游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玩在鱼世界、住在鱼世界、乐在鱼世界，尽情享受缩草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地域风情。2013年7月18号，缩草鱼世界又与中国北方最大的水产基地北水食品签署了鲟鱼深加工协议，这更为鱼世界的发展开创了更广阔的天地。一条生产、深加工、冷藏、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将逐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今年春天，缩草鱼世界又有布局、有层次地大搞了绿化美化工程。8万株绿化树木在园区周围潮白河畔的荒沙地里生根发芽。如今千亩园区到处绿草如茵，鲜花盛开，万物峥嵘，莺歌燕舞。一个具有鲟鱼孵化、鲟鱼养殖、鲟鱼垂钓、鲟鱼深加工及吃住游乐为一体、独具魅力的全新鱼世界展现在游人面前。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缩草村的荒滩金梦，说白了就是缩草人民的创造梦、富裕梦、幸福梦。全体村民正热火朝天地从鱼世界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完成他们的追梦之旅。中国梦就是一个组合梦，只有当每个人、每个小家梦想都胜利实现的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才会真正实现。让我们携起手来，用100倍的努力去实现千千万万个金色梦想，为光辉灿烂的中国梦早日成真，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